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唱歌的，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她嫁给我。她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外来的，没有本地户口，我不想她嫁给我。我在场的一天，我们有见面，你我约在楼下的飞天，你说看电视，我妈要和你见面，我想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。她突然出现，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瞎着双眼瞪着绿绿绿绿的圆。她又坚定着我要摇头走了，我想可能是她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她嫁给我。她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不想和他浪费时间。他突然出现，就在你的身边，我吓得双眼睁得不知怎样表现。他又指定着我要摇头走了，我想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是唱歌的，没有不